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我们继续延续昨天的内容哈，跟大家介绍一起啊，这个夫妻离婚之后，因为呢爸爸想探望孩子，但是妈妈一直不让，于是呢这个爸爸起诉至法院，要求行使自己的探望权，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呢是延续我们昨天的内容哈，跟大家讲这个夫妻在离婚之后，因为孩子的探望啊，抚养费的支付啊等等等等引发的纠纷。那么在这起案件讲完了之后呢，将跟大家介绍一起执行的案件。这起案件呢是一起交通事故，是一个环卫工人啊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被撞伤了，后来引发了一个纠纷，然后呢在案件的执行阶段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和问题。那最后这起案件是如何直结的，我们会在今天今晚拍案节目的后半时段请到执行庭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的张振宇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哎，你好。梁女士呢和张先生经人介绍相识，2008年的时候结婚，2009年育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婚后呢这俩人感情呢就是应该用一般吧，在10年的时候结婚刚两年，就是双方就是发生了那个争吵就分居的。到2010年年底的时候，梁女士就起诉离婚。 那他们这婚姻没维持多久啊？ 两年，就两年，因为他们从他们认识来说的话，也都不超过三年。经过那个法院调解呢，这个张先生呢，他也同意离婚，就是双方达成一个这个离婚协议嘛。别的就是双方离婚，财产这样分割一下，这都没有异议。就在于关于这孩子方面，双方这么约定，因为孩子太小了嘛，当时离婚的时候才一岁多，一个小男孩，这个孩子归母亲抚养，然后这个张先生每月给付抚养费。 啊，因为这么小的孩子，通常情况之下，法院来处理的时候都是归母亲。 对，然后给付抚养费， 给多少钱？ 每月300元。 也不高， 到孩子18岁为止。然后张先生就是提出这么一要求，这孩子归母亲抚养，俩人不在一起生活嘛？ 对啊， 要求这探视权。探视权是怎么定的呢？从那个2011年开始，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不上午8点。到11点，就是把这孩子带到一个就是我们平谷的一个那个公园，上那儿去，然后张先生探望。 去哪个公园不一定， 我不是就固定的，就是、那个、 固定的， 就是 说母亲把孩子带到公园去， 对， 然后呢父亲接过来， 带着孩子在那儿 玩 一上午， 每周只有这3个小时。 每月只有这次呢 每月只有 每月第一个星期的星期日上午 每月，那 够少的，我觉得、 嗯、是不多的、 跟孩子独处的时间真不多。 嗯， 这姑娘儿子， 小子， 儿子， 嗯， 哦哦哦，啊，您继续说哈。后来呢， 然后调解生效以后啊，双方对什么债权债务都没有什么异议，但这类情况呢，这个梁女士她不是那个本地人，她是那个河北人，她就带着孩子就回河北了。他和河北那边生活，然后孩子在那边也上学。这、对于这个张先生来说呢，就很不便了。他们一开始没有申请执行， 嗯， 他然后自己去，他想着也别麻烦这人带到我们这广场这公园这来了，上咱家去看吧，不让看，一孩子没带没有。 父亲去河北了， 对 去看， 对， 然后还也不让看， 对，不让看。这种情况他没办法申请执行。这个因为这案子判的是每月的呀。他每月申请一回呢，我们这也是说这案子也不能老在这积着，那啥那太着呢。他后来就变成每半年申请一回。在之前的那个我问过法官说也是不太好执行，然后到我这时候又有一个执行案子了。这个我看了一下证据，然后我就给这个被执行人打了一电话。被执行人呢说没有时间，孩子太小了。 嗯， 平时得上课，然后周末他说我工作五天了，我也没空那带。这种情况，这个申请人啊，这张先生，他平时也在上班，他们嘛。但是这孩子的奶奶，这就经常来找我。 哦， 还奶奶想孙子呀，我给他打过几个电话，还是说不行。要我说不行，这样说找一天下午，我们也过去，让申请人也过去上您这看去。他说下午也不行，说我这上班挺晚的，没准上夜班什么的这种的。就总而言之感觉就是 不愿意， 就不愿意。这个孩子这个奶奶这边呢也说，这他妈一把孩子带回去以后就不让我们见了，自然而然就是我们这肯定感情都生分了嘛，就那种。 对对对对。哎，这里再问你一下，当时约定啊每个月见这一次去那个公园去看。这个是他们私下里签订这么一个协议呢，还是说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就约定的这么的具体？ 就约定这么具体。像这个探视权的问题，探视权在法院的判决的时候，这个是有一项的，当事人肯定想要这探视权嘛，可以这么约定。有的呢法院判决就是每半年被接走一次， 对。 但有的是说从周一到周日接走一星期，每半年接走一星期。从我执行的案件来说的话，如果说当事人不自己履行的话，就是要如果法院去强制执行，能够说按照这个说当事人让他们真正说接走这样看进去的也很少。被执行人不那个就不太配合，就当事人去那以后，我们就明显感觉到被执行人啊就把孩子带来了，我让申请人过来了，这孩子就从一开始就哭，我先让被执行人我先撵出去，我让那个说这个家长跟孩子见见面，就是两人在这儿也说话什么的，就一问说你跟不跟妈妈说上我那边去住啊？就孩子说不去，说就说我要找奶奶。然后这申请人就很非常生气啊，就是被人家就他们家肯定是不让人见，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说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他不跟我见，那我们只能说劝呀，孩子可能小点，但长大了你毕竟是他父母这种，肯定会跟你还是很亲的那种，强行的让你去，主要对孩子身心不好啊。 而且孩子一直哭啊闹啊，那对于申请人来讲，那见孩子见的也不开心啊， 对对， 是吧？ 哪个案子我们就让他在我办公室外头见了嘛。 啊，那么还是说回到这个案子哈， 在这个案子，但是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想了一下，那个被执行人那边也不同意，申请那边还老是说他妈就是阻止这孩子见这个案子不涉及到给付问题，但是有一点，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判决履行，我们法院可以依据职权对你进行罚款或拘留。拘留那不可能，因为他这毕竟涉及探养权，我这孩子他妈要是孩子的母亲要是拘留了， 那孩子怎么办？ 那孩子怎么办呀？ 对呀， 有时候谁照顾这个？去了趟他们当地，他毕竟在外头工作嘛，查了一下他当地银行，正好他账上有一笔钱是一笔定期。我给冻起来了。 啊，是吗？ 我给冻结了。 哦，冻结了多少钱？ 六七万吧。 六七万块钱。 他是一个定期。然后我又回来，我就没去找他，我就回来以后他就打电话。你这个应该履行这个义务。虽然不是金钱给付问题，你应该履行这个义务，说让孩子进行探视。如果说你这个探视问题你现在不履行的话，那我将向跟那个我们的主管领导汇报，对你进行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拘留罚款。他一听说我把他的钱给冻结了，他也同意了。但他同意了，当时说我平时真的没时间，孩子要上课我得上班。我说我定一个时间，周六上午，我说我来这加班给你弄这事儿。他说那去您法院太远了，定在了我们下班的一个派出法庭，在那天周六那天，是我申请人也约到那儿， 双方都去那儿，然后在那儿让他们见了一下。申敬林的父母也去了，那老那个爷爷奶奶嘛，想看看孩子。 嗯， 孩子过去以后，然后我让申敬林，你拿着你那抚养费。 嗯， 然后背着人带着孩子过来了，有半个小时。 嗯， 半个小时完了，他就走了。这爷爷奶奶还买了一大堆东西，这孩子。 嗯， 但是被人拦着不让要，说我们不要，我们自己家有。 哦， 我觉得这样对孩子其实不是很好的。孩子当时还有几岁嘛，大哥。他可能是不觉得，但是要长大点的话，他能看出父母这矛盾特别深。 那就是这回其实只看了半个小时。 对。 那下一次呢？半年以后呢？ 半年以后只能再继续，就这种用看看这种方法，或者说其实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做一别的方法。如果说孩子真正说大了，说可以愿意见的话，通过诉讼或通过双方协商一下，变更一下以前这个调解协议，就是变成那个。就是这个探视的时间可以加长一下，我们法院执行内肯定前提就在于对孩子的身心得必须得健康的这种。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说就往他腿上的沙发上我来撞了，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讲的这起父亲要求行使探望权的案件呢，是在这个案件的执行阶段遇到了很多问题。那经过执行法官的努力呢，最终啊使这样一个结果呢变得比较的圆满。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执行案件。这起案件就并不是和婚姻家庭相关的了，而是因为一个交通事故引发的。那被撞的呀是一个环卫工人，后来呢又引发了怎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纠纷？进入到执行阶段以后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这起案件的承办的执行庭的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法官助理刘威。刘威，你好。 你好。 嗯，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交通事故的执行案件。既然涉及到交通事故，您首先就得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交通事故当时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本案的原告老刘呢，是一名环卫工人。 嗯。 案发的时间呢是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这个老刘正在这个我们房山区窦店镇的某街道。正在进行一个环卫作业。 哦，他是在地下扫地呢，还是说坐在车里进行、这个？ 当时是他的状态是正在骑着一辆环卫三轮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哦，我们经常能在路上看到骑环卫三轮车的那样的环卫工人， 啊、 后面有一个斗，就是里面就是有 的 那些工具， 放着一些清扫的工具。 啊、 嗯嗯。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被告陈先生呢，就开着他的一辆这个货车。驶入这条非机动车道，然后与这个环卫三轮车发生了一个碰撞，导致呢这个老刘和他的这个三轮车连人带车一起撞飞了出去。 机动车还是个货车，怎么就跑到非机动车道上去了？ 所以说这起交通事故当最后责任认定的时候， 嗯， 也是因为他这个机动车驶入非机动车道，所以判定他这个承担这个主要责任， 哦， 是违反了交通这个法规，也是。 老刘的伤情怎么样？ 老刘这个受伤之后呢，是送往这个医院进行了救治， 嗯， 然后经诊断呢是为这创伤性颅脑损伤和脑挫裂伤等，最后呢是经一个。司法鉴定呢，他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对， 后来这个打起官司是谁告的谁呢？ 就是因为双方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因为这个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嗯， 所以这个老刘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被告这个陈先生 告到了我们的房山法院。 就是陈先生当时事发的时候开的那辆车是他自己的，还是说他是隶属于什么公司在履行一个职务的过程当中？ 这辆车是就是陈先生名下的一辆金杯牌轻型普通货车。 后来这起案件法院怎么判的呢？ 最后法院经过审理后呢，判决这个陈先生呢，在判决生效之后十日内赔偿这个老刘这个医药费33494元。 嗯， 然后包括这个还要承担部分案件受理费，总共合计呢，陈先生呢应当赔偿老刘35198元。 嗯，就是35000多块钱哈。 对。 那么这是这起案件经过，因为交通事故它肯定发生的就那短短的那一瞬间哈，这个事情本身事实并不复杂。这起案件现在法院作出判决了，最后也生效了，是吧？ 对。 那后来在执行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你跟大家说一说。 对对对。嗯。因为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这个陈先生未能主动履行这个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嗯。 所以这个老刘就向我们房山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进入执行阶段呢，就是我们法院就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向这个陈先生送达了这个三书。 嗯，什么书啊？哪三书？ 就是财产报告令， 嗯， 执行通知书， 嗯， 风险告知书。 哦哦，送达之后呢？ 送达之后陈先生也是比较配合法院的工作， 哦， 就按照归因的期限将个人财产向法院做了一个汇报， 嗯， 做了一个报告。 这三书发出有什么用呢？目的是什么？ 三书发出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告知被执行人，您已经成了法院这个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嗯， 你需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法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嗯， 如果不履行相应的义务呢，就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那现在呢，这位陈先生他是很好的把这个三份相关的文书都填写好了，是吧？态度还是挺好的，是吧？ 对。 他填好了之后呢， 陈先生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向我们法院报告了他的一个财产情况。根据他的一个报告情况呢，这个陈先生名下除了一辆就是交通事故当时的那辆这个货车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一些有价值的财产。 哦， 嗯， 他也没房是吗？ 没有房，因为这个陈先生本来他是也是一个来京务工的人员。 哦， 他的老家是山东菏泽那一块的。 哦，所以他在北京名下是没有房的。 对，没有房产。 那存款呢，股票啊，基金呢，这些都有吗？ 这些在他的这个财产报告书里边是都没有涉及，都是无。然后在收到他这个财产报告书之后，我们法院相应的对这个陈先生名下的这个房产、车辆、股票、证券、银行存款进行了一个统查。就通过我们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网络查控系统，对他名下的这个主要的财产形式进行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查询。结果反馈回来的结果也跟他提供向法院递交的这个财产报告书是一致的。 哦， 除了名下有一辆这个货车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大额存款，也没有房产，也没有股票和证券。 哦，那得了，那就是没房没钱也没存款。 对对对， 没股票。 对。 那这问题怎么办呢？ 当时我们的承办人遇到这种情况之后呢，也需要是这个实际的到被执行人住所地去进行一个核实。 嗯， 所以我们的承办人就根据这个他的家庭的这个住址去找到了这个被执行人的去进行一个现场的勘查。结果实际情况去了之后发现他家的一个生活条件确实是比较的困难。 陈先生家庭状况怎么样？ 他是来北京务工，是在我们房山区窦店镇某村租了两个蔬菜大棚，是在那块种这个蔬菜。 哦，他还种蔬菜。 对。 哦， 对。然后呢，他现在是他家是一家四口人，这个陈先生还有他妻子，还有一个上小学的一个孩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那个上小学的孩子呢，现在是在山东老家跟着孩子的这个爷爷和奶奶一起生活。然后这个五岁的这个孩子呢，是跟着他夫妻二人在北京生活。当时我们承办人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家是就居住在这个蔬菜大棚旁边临时搭建的这种简易住房里边。 哦，因为一般大棚旁边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附随的一个小屋子， 对对， 然后负责随时来照顾大棚啊，看看这些东西哈。 对，他家就是住在这么一种这种简易的一种住房里边。 那是不是面积也很小，里面条件也很差？ 面积也就20平，十多平左右吧。然后里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所以说经过现场的一个核实，这个承办人就确定这个陈先生。这个向法院报告的他的财产情况应该是不会有虚假。 差不多可以用这种家徒四壁来形容。 对， 是吧， 本案的被执行人的这个经济这个收入包括这个家庭条件确实是也是比较困难的。 那当咱们法官去陈先生家里看的时候，就是陈先生的妻子啊孩子啊都怎么样，有没有见到呢？ 都见到过，因为孩子还是比较小，跟着这个父母在北京生活。这个需要说的是，这个陈先生的妻子，他还是患有这个精神病，是间歇性精神病。据陈先生说呢，这个他妻子发病的时候就会打人。因为在陈先生来法院这个包括做谈话做笔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陈先生的脸上有好多的这种抓痕。据这个陈先生说，就是因为他妻子发病的时候，这是被他妻子打的。 那看来陈先生的生活条件真的是不太好。那他平时的这个生活来源，经济收入主要靠什么呀？ 他们一家在北京的主要经济生活来源就是靠这个种这两个蔬菜大棚。事发时的那辆小货车呢，也就是他们这个平时用于运菜卖菜的一个交通工具。 就本来他们这一家生活就不是很富裕，结果呢还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儿，还得陈先生还得给人家看病啊，然后还得支付这个法院的判决啊，还有35000多块钱。我觉得可能3万多块钱就咱们普通家庭来讲可能虽说不算小，但是呢掏得起倒是能掏得起，但作为陈先生一家来讲恐怕要负担这个应该是比较困难吧。 确实有些困难 啊。但是这个案子得继续执行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考虑到这个被执行人这个家庭情况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的承办人呢就及时联系了我们案件的这个申请人，向他这个告知了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办理进度，包括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我们所查询的这个被执行人的一些这个家庭状况财产情况也和他进行了告知。 申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初申请人也是非常无奈嘛，在马路上打扫卫生就莫名其妙被撞了，也是比较无奈。不过判决已经生效，这申请人方面呢也是希望这个被执行人能够尽快的履行这个义务。 那接下来关键是光把这件事情告诉申请人也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执行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啊，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承办人随后就把这个案件的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叫到了法院，进行了一对双方进行了一个调解。 面对面的是吗？ 对。调解过程中呢，我们像刚才我讲到的，就跟这个申请人讲述了一下的案件的一个执行进度，执行难点所在。同时呢也跟这个被执行人强调了，如果拒不履行这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将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甚至被采取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对这个被执行人小乙这个其中的利害关系。另外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向这个村委会，被执行人所在地的村委会周边了解到呢，这个被执行人的所签的这个蔬菜大棚呢，也是今年就要到期。到期之后呢，他就会回山东老家。如果说到时候如果他回到山东老家之后，这个案件就更不容易执行了。 那可不是吗？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在调解之前也跟案件的申请人都有了一个大概的说明。 事情就摆在这里啊，这个被执行人的经济条件也摆在这里。那现在让他一次性给出这3万多块钱，我觉得他可能很难能够给拿得出来。那现在怎么跟做双方的调解工作，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经过综合考虑呢，案件的承办人就认为这办理这个案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如何调动被执行人履行法律文书义务的一个积极性。为了调动这个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的这个积极性呢，这个申请人这一方面能不能适当的做出一些让步，以促成双方达成一个执行和解。 申请人这一块有让步有妥协吗？ 所以经过法院的一个调解，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达成了一个执行和解。本案的总共执行标的是35000多， 最后老刘是同意说以31000块钱结案，被告方这个也是同意这个方案。 嗯， 所以他就回老家那边，跟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哦， 把这个钱凑齐，然后就交到了法院。 一次性交上的？ 对，因为他其实他家庭没有这些财产， 嗯， 他是回老家那边，包括跟他父母、跟他家里的亲戚。都借了借，然后把这个钱给凑齐， 嗯， 给交过来了。 哦，那这么来看，其实这个被执行人啊，并不是一个这种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老赖，是吗？ 对，被执行人其实是一个比较遵守法律的一个一个公民， 是吧？ 对， 因为从他这个能够如实的填写相关的一些财产报告书，我们就能看出来，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 对，他是比较配合法院工作的，包括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执行法官每次传唤这个被执行人，他都是按时到庭接受我们的讯问， 哦， 还是比较配合法院工作的， 是吧？ 对， 其实他之所以刚开始一直没有主动履行，也是因为他经济上的确存在困难。 对，他的家庭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对于履行这个30000多块钱， 嗯， 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嗯，那从咱们执行厅这角度来讲，面对着既不是那种恶意拖欠案件的执行案款的老赖， 嗯， 又是那种家庭的确存在困难，并不是我不想给钱，而是给不起钱的这样的被执行人，咱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举措，能够去督促他或者帮助他，把这个钱能够很好的来执行。 案件的承办人一般都会向这个被执行人明确予以告知，包括这个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不利后果。 嗯， 督促他尽最大可能来履行这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另外呢，像这个案件所涉及到一个执行和解制度，也是说对这种案件的这个化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功效。执行和解制度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一个和解协议，来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以及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你像本案呢，这个就是经过双方这个一个执行和解，就变更了执行的一个标的额，就双方都做了一个让步。申请人做了一个让步，然后被执行人呢，他也是想办法去筹钱，尽快的履行这个义务。 那最后这起案件从这个申请人申请执行到最后执行完毕，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申请人申请立案呢是在2017年的4月6号，整个案件执行完毕呢是2017年的6月10号，用了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执行完了。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倒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这种冤案暴露了我们大量的这种司法程序当中的问题。 今晚嗨呀！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重点跟大家关注涉及到这个遗嘱继承的话题。同时啊，清明也马上就要到了哈，我们将会在这个清明节期间跟大家来介绍2起涉及到这个祭奠权啊和祭奠权相关的案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关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